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写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九六九聚飘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车展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活动持续到5月4号。新国展整车展区共展出10天，4月27号、28号是专业观众日，4月29号到5月4号为公众参观日。票价方面，专业日门票为100元，公众日门票50元，4月29号到5月4号的通票为80元，闭幕日门票30元，均为当天一次有效。除传统的现场购票渠道外，观众也可以在淘宝直营店铺上购票。展会主办方表示，因新国展周边地区供广大观众停车的场地有限，建议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新国展观展。15号线国展站步行100多米就能抵达，鉴于北京机场高速路日常车流量已趋饱和，建议自驾车的观众选择经京承高速和机场北线前往新国展展区。本届车展主办方在现场设置临时移动厕所、急救车医疗服务、移动通信车、免费饮水点集中的餐饮服务区等便民设施，并在各管通道主要位置设立咨询服务台，为观众提供各类信息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请每天9点、14点、19点锁定九六九聚焦车展，还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柔情存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躲现，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有情地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地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友情地去爱，堆积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友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天色渐亮，车泪眼相望，我的错无可原谅。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

很多人都会去车展现场一睹新车的真容。那么其实我要提醒你的是，在车展期间，每天的早七点到晚七点半，展馆周边道路，比如豫东路、展馆西侧路、北侧路、豫丰路、新源二路北口至安华街交叉口、安裕街，有交通管制措施。每天的早八点到晚七点半，金密路马连店路口经天北路至安华街路口、安华街路口至豫丰路交叉路口、豫丰路至安祥街交叉路口以及安祥街也是有交通管制措施的，没有车展的专用车证是无法驶入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去车展看车最好还是坐地铁15号线国展站下车。如果来车展，欢迎听友来一二馆东侧的媒体区来找我们哦。

这里呀、啊。今后你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希望那就希望那就哦我那一夜哎我那一夜希望那就希望那就哦我那一夜哦斯卡罗那吉呀希望那 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 当初跟你备课成为战友到下课亦要牵手中年幼学会相冲悲咒哈到大个为了要奋斗把记忆留在千秋有烦恼学会了笑笑哈只看着变动世间旅途我们曾以心声眺望如此关系像光跟影日后未必走得到过去困尽千里路我们还有很多理想陪我长大互相修补失恋的你定会共我分忧心纵使留下伤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 我在自身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幸福？

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潘伟元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粤语乐坛著名的作词人，与潘元良合称二潘。他的作品数量众多，题材也是多样化的，并配合了不同歌手形象做出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不少作品都是相当出彩的，成为了八九十年代的经典流行歌曲，比如《一生何求》《祝福》《几分伤心几分痴》《烈焰红唇》等等。潘伟元的歌词创作精于浅情造境，水准稳定，也不乏惊喜。人们说潘伟元是把文艺与社会相结合的填词人，讲悲伤的金光也不过是萤火一点转瞬熄灭，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不会轻易被吞没。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就是爱经典，听到叶倩文祝福。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 渐忘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